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瑞麟养奶粉首次做到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还要再免费赠送一枚999足金金钥匙的活动，没想到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本来秋季干燥就是喝羊奶的时候，而且啊，全家老少都能喝，再碰上这么大的活动，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呢。 一拿到金钥匙，我妈就挂在我儿子的床头，说是可以辟邪保平安的。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小挂件呢，没想到真的是一枚金钥匙，包装精致，证书齐全，和金店里看到的小饰品啊一样一样的。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订购了，就是因为我妈呀逢人就说金钥匙是买羊奶粉送的，所以啊周围的邻居都让我代买呢。 老妈刚签收完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吓一跳，怎么现在买金饰还送羊奶粉呢？看来这次活动啊是参与对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也能理解啊，电台购物看不到实物，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市面上免费赠送的小挂件，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这是一枚由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上面还刻有好运连连的字样，还有四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一枚金钥匙啊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送孩子寓意着聪明智慧，送父母寓意着健康平安，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总之过节送人高档大气上档次。 那今天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因为呢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而且库存也仅剩100枚左右了，再加上金钥匙的成本过高，下面呢也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 是， 所以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推荐订购六盒瑞麟羊奶粉就多送一盒再送金钥匙的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可能有朋友还是没有听明白啊，没有关系，我们再说的仔细一点。 对， 本档呢是双节同庆，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4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活动当中只要594块钱，划算的每盒啊才84块钱，比每盒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 太棒了！ 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优惠福利只此一天。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仔细观察啊，现在选择喝羊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对， 这不仅仅是因为羊奶属于稀缺的小众奶，更多的原因啊，是因为羊奶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营养全面，好吸收。就像我们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样，当地依然传承着传统的放牧习俗。 是， 从早上5点多开始，羊儿们就开始跑山了，吃的是山上新鲜的苜蓿草，喝的是啊山上天然的小溪矿泉水，这样的奶山羊挤出来的奶啊才够放心。 没错，再加上国际化的生产流水线，温水一冲啊就化，浓浓的羊奶上还飘着一层奶皮，这就是为什么瑞麟羊奶粉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了。 对， 那现在起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不仅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啊，感受到它的营养，同时呢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但是提醒各位啊，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41的朋友就说了，说我老爸是个老古板，只用自己认可的品牌。自从呢去年我给他买了瑞麟羊奶粉之后，就一直在喝。听说今天有金钥匙送。